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我们来关注北京的天气。今天下午北京小雨转多云，偏北风二三级见四级，最高气温28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55%。今天夜间北京是多云转阴，有小雨的天气，南部地区有中雨，北转东风12级，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总的来看，今天下午北京的天气以多云为主，能见度大于20公里，比较有利于大伙的交通出行。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这时段北京路面上的情况。 路况信息。 北京时间的16:31，为您来刷新一下目前的路况信息，来关注一下高速公路车辆比较集中的路段，主要是集中在京藏高速的关沟到八达岭长城的出京方向，京承高速北七家桥到清河大桥进京方向，机场高速的温榆桥到北高进京方向，四元桥到北高出京方向，京沪高速五环到四环的进出京双方向，京开高速庞各庄桥到大庄桥的进京方向，京港澳高速的宛平桥到大瓦窑桥进京方向，目前都是车多，行驶缓慢。也提醒司机朋友在外行车保持安全的车速和车距。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健康加油站，也欢迎您继续收听。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健康加油站。 健康是一，事业、财富、家庭都是后面的零。 健康是人生半径，半径要长，画出又大又圆的人生。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 每一个生命的孕育都是奇迹，每一个个体都可以尽善尽美，每一个家庭都期许幸福安康。追寻绚烂霞光，承载美丽希望。健康加油站向幸福出发，每周六与您共同了解成熟的秘密，见证生命的奇迹。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和收看今天的健康加油站节目，我是节目的主持人曹宇。今天的健康加油站为您安排播出的是向幸福出发系列节目，本系列节目由北京城市广播与北京市计划生育服务指导中心联合制作播出。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会和大伙儿一起来说一说小朋友的泌尿系统畸形。 作为全家人的掌上明珠，宝宝们生活总是幸福滋润的，每天吃喝拉撒无忧无虑，可就在这简单的过程中，也有着不可忽视的健康隐患。其中一大威胁便是小儿泌尿系统畸形。小儿泌尿系统畸形都有哪些症状？孩子出现肾积水应该如何治疗？年龄小可以做手术吗？健康加油站向幸福出发，邀请陆军总医院附属八一儿童医院泌尿外科主任周辉霞和您说说不可小瞧的儿童泌尿系统畸形。 我的宝贝宝贝，给你一点甜甜，让你今夜都好眠。 说到儿童的畸形，大家伙儿可能更熟悉的是比如说神经方面的这种畸形，我们都知道要吃叶酸来预防这个儿童的神经管畸形哈。但是今天我们和大伙儿说的是儿童的泌尿系统畸形，为大家邀请到的嘉宾呢是陆军总医院附属八一儿童泌尿外科的主任周辉霞周主任做客直播间。首先有请周主任和我们的听众网友先打个招呼吧。 大家好。 嗯，欢迎周主任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今天和大伙儿一起来说一说儿童的泌尿系统畸形。周主任，其实很多家长啊，可能都对于这个儿童的泌尿系统畸形不是特别的了解，很多家长甚至觉得这泌尿系统畸形是不是一个特别特别小概率的事件啊？您是不是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先跟大伙儿来普及一下，比如说儿童的泌尿系统的畸形在我们临床上大概它的发生比例是什么样呢？ 其实泌尿系统畸形它的在产检胎儿期产检的发生率在所有先天畸形当中占比例是非常高的。 嗯， 就打肾积水这个病例来说的话，它是8%，600到8%。 8%。 对，所以说它发病率还是相当高的，主要是它因为它没有很多症状，没有就很多像阑尾炎一样那么疼痛啊，没有很多症状，所以说容易被家长忽视。 嗯， 但是忽视的结果呢是延误治疗，往往造成不可逆的肾功能的损伤。 嗯，那也就是说肾积水首先我们明确了它是我们说儿童泌尿系统畸形的一个病症哈。 嗯， 但是它既然叫泌尿系统畸形，它是不是包括了很多种疾病啊？不光是这个我们说肾积水吧？ 对，包括了很多，包括从肾脏，从分泌尿液开始到传输尿液，包括输尿管啊、膀胱啊、尿道啊等等这些脏器的内在的还有外在的这些，比如说小鸡鸡啊，还有睾丸啊，这些外在的表现的这些都算泌尿系统畸形。 哦，这些都算是儿童的泌尿系统畸形。整个泌尿系统除了我们说能够看到的我们这些外部的这种我们说生殖器官之外，同时还有很多内部的，比如说像肾脏啊、输尿管等等。 对， 这些往往可能是不是有一些孩子已经生出来了，家长都没有发现他有任何的畸形有问题。 对， 是通过检查之后才发现，哎呦，这其实是一个我们说儿童的先天畸形所造成的不舒服。 对，是的。 嗯，所以说儿童的泌尿系统畸形啊，其实需要我们提高我们的注意力。首先这个我们说周主任告诉大伙儿了，它其实并不是一个特别少见的这种我们说罕见病，在临床上还算是这个发病的比例不算特别的低。再一个呢，容易被很多家长忽视，甚至有很多泌尿系统的这种畸形我们从外观上是看不出来问题的。所以说一旦等宝宝有了问题，或者说宝宝开始哭开始闹的时候再去看，有可能就会延误他的治疗。 对， 嗯，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也会让周主任跟我们说一说，比如说这泌尿系统畸形到底我们有没有提前发现甚至提前预防的一些方法，如果真的非常不幸孩子是泌尿系统的畸形，我们作为家长到底应该我们说如何补救呢？在稍后的节目当中，我们会继续邀请主任和大伙儿来说一说，大家伙儿关于儿童的泌尿系统畸形有什么想说的想问的，都可以随时和我们的嘉宾进行交流和互动。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我爱问医生，把您的问题发送过来。直播间的两部热线010-6515-822和010-6515-833也已经为您开通了，大家伙儿还可以通过听听 FM 的手机客户端同步收听和加入到节目的直播互动当中。今天呢，我们也为您开通了腾讯的视频直播以及今日头条的手机视频直播，您可以在腾讯视频以及今日头条搜索一下健康加油站，发送弹幕随时把您的问题提给我们的专家。下面让我们先来关注一下今天最新的健康资讯。在关注资讯的同时啊，大家伙也可以参与到我们今天的有奖互动问答。今天我们跟大伙准备的一个有奖互动问答的题目是这样的，就是小儿的泌尿系统畸形是不是会影响他成年之后的性功能呢？在稍后的节目当中，我们也会让周主任跟大伙一起来说一说。大家伙如果知道答案的话，现在就可以发送答案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我爱问医生来参与到有奖互动问答。在节目结束之前呢，我们依然会选出两位幸运的听众朋友，每位听众朋友送出一个健康实用的控油小油壶一个。如果你想要获得我们的奖品，现在就抓紧时间和我们的专家进行互动吧。我们先来刷新一下今天最新的健康资讯。未来新人婚检的时候，男女双方半年之内计划怀孕，可以直接接受孕前优生健康检查服务。本市还优化和增加整合了服务项目达25项，使得最新的婚前孕前免费保健项目增加到了40项。具体来说，婚前保健有15项，包括了优生健康教育、体格检查、实验室检查、影像学检查、婚前卫生咨询及指导等。孕前保健有25项， 其中，既按照国家免费孕前优生健康检查项目工作技术指导规范要求，保留了优生健康教育、病史询问、体格检查、临床实验室检查、影像学检查、风险评估、咨询指导等服务，又结合婚检项目和艾滋病、梅毒、乙肝、母婴阻断工作的要求，形成了婚前、孕前、产前连续检查模式，增加了男女双方艾滋病毒抗体的检测项目。一日之计在于晨，早晨也是一天三餐当中最重要的一餐。很多人并没有意识到早餐的重要性。中国营养学会营养大数据和健康分会近日公布了中国居民早餐饮食状况的调查报告。结果显示，超过三成的受访者不能够天天吃早餐。中国营养学会秘书长杜松明说，早餐对于人体的膳食营养摄入、健康状况，还有工作学习效率都至关重要。不应该因为早上没有时间、没有食欲、不习惯吃早餐，或者是控制体重等原因就不吃早饭，而是应该坚持培养吃早餐的健康生活方式。有研究显示，早餐能量、膳食纤维以及维生素摄入不足的话，很难从午餐以及晚餐当中得到充分补偿。早餐长期不平衡会导致我们身体缺乏维生素 A、B6、铁、钙、镁、铜和锌等营养元素。在生完孩子之后的一段时间，月经都还没有恢复，特别是还在哺乳期的妈妈，那这个时间段短则一两个月，长则超过一年。既然没有月经，是不是就不用采取避孕措施了呢？理论上讲，产后十周左右妈妈就会开始排卵，大概 10% 左右的妈妈六周就可以排卵，还有极少数的妈妈在产后三周就可能会排出卵子。而排卵比产后第一次月经要提前两周左右，因此经期恢复之前如果有性生活，也是可能会再次怀孕的。为了不打乱正常的生活节奏，建议您最好在重新开始性生活的时候就做好避孕措施，不要等到经期恢复才开始避孕。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欢迎您继续收听。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欢迎大伙儿的继续收听和陪伴。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为大伙儿邀请到了陆军总医院附属81儿童泌尿外科的主任周辉霞周主任做客直播间，跟大家伙儿一起来说一说不可小瞧的儿童泌尿系统畸形。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周主任就告诉大伙儿了，儿童的泌尿系统畸形容易被很多家长忽视哈。在咱们一开始的时候，咱们也说到了有一个比较常见的泌尿系统的畸形叫做肾积水。那除了这个肾积水之外，也跟我们说说还有哪些比如说泌尿系统的畸形是在临床上比较常见的。 泌尿系统畸形呢，还有比如说隐睾、尿道下裂、膀胱输尿管反流、后尿道瓣膜等等，这些都是临床上比较常见的一些泌尿系统畸形。如果说不进行早期的有效的治疗，会影响孩子的心理、生理，甚至呢就威胁到孩子的生命。所以说我们一定要重视对他的早期的诊断和治疗。 有这么多类型都算是儿童这个我们说泌尿系统的畸形。有一些是看不见的，有一些在外观上是能看出来的。 对 那我们也跟大伙儿来分一下类吧，像咱们刚才说的比较常见的这些，哪些是家长比如说宝宝一出生我们就能够通过宝宝的外观我们可以看出来是畸形，有哪些有可能得通过这种超声的检查才能发现？ 对，比如说像隐睾和尿道下裂，我们是孩子出生以后，我们可以通过检查孩子的阴囊和外生殖器可以看得到。比如说隐睾的话，我们外生殖器它阴囊是发育不对称的，我用手摸一摸，看它里面有没有蛋蛋，有没有小蛋蛋，这个时候我们是可以发现的。如果说存在疑问，可以到医院去健康门诊。比如说因为出生之后孩子都会半年之内都会到健康门诊去咨询，这个时候可以请医生帮忙判断一下。尿道下裂是出生之后肉眼一望就可以看得到，因为他尿道外口跟正常的男性不一样，他是没有开到小鸡鸡的那个龟头的顶端，他在这个阴茎的腹侧的任何部位都有可能会发生。 所以说也提醒一下新手这些爸妈们，在小男孩我们出生了之后还是需要观察注意一下哈。刚才我们说的这些都是小男孩通过我们的外表能够判断出来的一些 泌尿系统的畸形。那对于小女孩来说，会有能够通过外观判断出来的泌尿系统的畸形吗？ 小女孩其实也有尿道上裂，但是呢她因为发生率相对比较低，所以说它不是一种常见的畸形，所以说我们就没有在这里去广泛的科普。主要是男孩的这个外观的异常比较多见。女孩的当然还有一些畸形的，比如说小阴唇黏黏，这也是在门诊经常见到的一类疾病。就是总会有家长来说呀，小孩排尿好像是从阴道排出来的，或者说看不到阴道开口。其实这一类孩子他是有的家长认为是阴道闭锁，其实他不是阴道闭锁，他只是小阴唇黏黏，在门诊做一个小小的手术就可以了。 所以说不管是男孩和女孩可能都会面临着泌尿系统的这个我们说畸形哈。咱们在发病率上有统计吗？比如说男孩或者说小男孩的发病率高一些还是女孩的发病率高一些？ 这些畸形男孩发病率相对来说高一些， 小男孩发病率相对高一些，所以说也提醒这些爸爸妈妈们得特别留意一下。尤其是小宝宝可能刚抱回家的时候还不会说话，也不会表达自己哪儿不舒服，所以说只能通过爸妈自己留心，这个时候才能发现这些问题哈。 对。 那也跟大伙儿说一说吧，比如说在临床上有一些我们能够通过外观，刚才您教大伙儿了怎么来判断，还有一些泌尿系统的这种畸形是在我们的脏器之内的，在我们肚子里，我们家长是发现不了的。 对。 那比如说宝宝出现了哪些不舒服的症状，或者说在哪些排尿的时候出现了问题，可能会提示这是我们说这个泌尿系统出了问题。 比如说就体腔内的这些脏器泌尿系统出现的畸形，往往大部分它没有症状，它比较隐匿。所以说很多现在因为随着产前超声检查的普及，在很多产前超声就可以发现。但是比较遗憾的是我们国家的医疗现在还在很多地方没有普及，就产前超声不一定都非常普及，很多就是遗掉了这个产前超声，所以说有一部分产前没有发现，那么出生之后有一些宝宝他就会出现有一些症状，比如说泌尿系统畸形，他有一些典型的症状就是发热、发烧，有很多是泌尿系统畸形发烧，但是呢，很多就把它当作呼吸道感染。因为发烧最多见的小孩嘛，就是呼吸系统的问题，就当成呼吸系统的感染在治。因为呼吸系统感染治，它确实通过消炎之后也可能对泌尿系统有一些作用，但是其实是没有根治，只是治标没有治本，所以它会反复再次的发生。所以说只要发现这些发烧的孩子，我们最好要做三大常规，比如说尿常规就其中非常重要的一项。因为这些孩子如果是泌尿系统畸形导致的，他会有泌尿系统感染。尿常规里面就会有白细胞， 就会有异常。 对，会有异常，这样我们就可以筛查出泌尿系统的畸形。如果说有尿常规有异常，我们就可以进一步的做超声啊，这些检查就可以达到早期的发现。还有就是有一些会出现体重不增，或者说进一步的做超声啊，这些检查就可以达到早期的发现。还有就是有一些会出现体重不增，或者说拒奶，还有就是表现为排尿的症状，就尿滴腻，或者说排尿不畅等等这些。 尿不干净， 对对， 排尿不是特别的顺畅。 对对对，这些问题如果出现这些问题的话，就是做一些尿检，最常见做尿检和做一个泌尿系 B 超，发现一些泌尿系统的问题。 所以说其实对于这些新手爸妈们来说，如果您发现了自家的孩子有刚才周主任说的这些症状的话，又找不到原因，我们就建议您给孩子至少先查一个尿常规。 对， 像是不是泌尿系统的这种畸形，通过尿常规的这个检查基本上都能够发现问题，虽然不能确定具体在哪，但是能基本上知道有没有问题。 如果说发生感染的状态下就可以就发现问题，如果但是没有感染的情况下，尿常规不一定能检查出来，所以我们同时伴随做一个泌尿系统 B 超， 还得做个泌尿系统的 B 超。这两个配合是最保险的一个方式。好，那也想问问刚才周主任说到了很多的这个妈妈们在怀孕的过程当中，如果我们按期的去产检，通过这种 B 超也可以提早在宝宝肚子里的时候就可以发现他的这个泌尿系统的畸形，是吗？ 是的。 那这个我们知道产检其实 B 超是做很多次的。 对。 像这个发现孩子泌尿系统的畸形一般是在第几次 B 超，多大的时候，几周的时候去做？ 他产检他是在不同的州都有这个 B 超，都有 B 超。那么对于泌尿系统畸形，它不同的病或者疾病的轻重程度不同，它在不同的孕期会发现这些泌尿系统的畸形。不同的孕期，比如说像打肾积水为例吧，如果说越早发现的，它最后就说是它的就是程度疾病的程度会越重。越迟发现的，但越迟发现的它往往伴随着程度会越轻。当然对于肾积水总体来说，它的轻重它是国际上有一个分级的，它与肾盂前后径的这个大小来进行分级。因为肾积水如果说达到一种分级，达到一种重度的话，它出生以后是需要早期手术来治疗了。那么主要的分级手术指针我们在下面的后面的就是说弄哪些治疗方法来处理会具体的谈到。 但是一般比如说是产检是多少周之后就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个影像学的手段发现一些比如说泌尿系统的畸形，在比如说这个是三周还是说比如说是八周或者多少周以后？ 一般16周就可以开始发现。 16周， 对， 16周之后，我们在产检的过程当中，我们也提醒一下这个，我们说给我们做产检的这个 B 超科的大夫， 对， 也帮我们留意一下，看宝宝的这个泌尿系统有没有畸形的问题。 对。 那如果想问问您，在怀孕的过程当中，哈，如果通过 B 超，这些妈妈发现，哎呦，肚子里的宝宝已经有这个泌尿系统的畸形，这时候该怎么办呢？很多的妈妈就担心说，这已经发现孩子有畸形了，是不是孩子就不能保了？不能留了呀，想问问您周主任。 那么泌尿系统的畸形在胎儿期发现呢，它分为几大类。有一类就是比如说像后尿的瓣膜这样的疾病，如果说伴随着胎儿期就发现了，伴双侧肾输尿管积水，后尿的地方发现一个瓣膜样的结构，如果同时合并有羊水过少的话， B 超同时发现羊水量过少的话，像这类疾病就是严重威胁了胎儿生命的。这类疾病往往愈后不太好。现在国外的研究很多就是在产前就行干预，就在妈妈肚子里面就开始给她进行手术。就是手术就是给她要么就把瓣膜切除，要么就植一个管。因为后尿的瓣膜它就形成一个不全性梗阻，导致尿液排出不畅。也因为这个羊水就是胎儿的尿，如果羊水少的话还会导致肺的发育不好，所以说这类孩子的话如果有羊水少的话就是建议尽早的干预。但是呢现在研究的结果来看，整体的就是说这个治疗的效果没有达到医生们的一个预期，主要是因为在妈妈肚子里面进行干预还是存在着 手术难度很高。 还有就是说它不像孩子出生之后治疗，如果说需要反复治疗，比如说治疗之后管子移位啊什么也不是那么方便再去做。所以说总体的效果还是没有达到一个很好的疗效。所以说这类孩子如果出生之后就是应该出生当天就进行治疗。 也就是说其实在我们怀孕的孕期过程当中，通过这种影像学发现了孩子有泌尿系统的畸形，我们现在依然是有干预手段的。即便我们在孕期整个过程当中没有办法通过手术干预，在宝宝出生了之后也可以及时的对宝宝进行干预。 对， 所以说不像大家想的只要发现了这个孩子有畸形，这孩子肯定就不能留不能保了，不是这样的。现在有一些科学和技术的手段能够帮助这些宝宝们，我们说健康快乐的成长。 对， 那咱们接下来和大伙儿来说一说吧。说到了这个有手术的这种干预的方式哈，那很多的爸妈可能也会担心这个手术的风险到底是什么样的。比如说对于泌尿系统的这种畸形，现在我们大多是采用什么样的这种手术的技术手段？现在的这个我们说风险控制的怎么样？ 现在泌尿系统的畸形基本上都是以手术为主，传统上就是开放手术。但是随着科技的进步和为了减少对病人的创伤和让病人术后快速的康复，现在的手术方式就是主要是微创。就微创现在比如说腹腔镜手术还有就内镜手术，通过这些微创的手术都可以达到一个很好的效果。特别是随着 IT 智能的兴起，就畸形腹腔镜手术在外科领域也得到了快速的发展。目前在欧美国家的话， 小儿泌尿外科的机器人基本上也已经相当的普遍。 嗯， 但是呢，因为是在我们国家，机器人主要还集中在一些大的，比如北京、上海大的医疗中心，说是还有限。但是呢，这个也应该是我们国内小儿泌尿外科发展的趋势和方向。 哦，现在已经有这个手术机器人可以参与到给宝宝做手术的过程当中了。那现在整个的这个风险，或者说我们治疗之后宝宝恢复健康的这个几率是很大的吗？ 基本上这些我刚才说的这些肾积水啊、膀胱输卵管反流啊、等等这些疾病，通过微创手术的治疗，成功率可以达到95%以上。 嗯，所以说这个手术的效果还是比较好的哈。 对。 那接下来就想问一问这个周主任，刚才我们说了有一些，比如说像肾积水这样的疾病，可能宝宝出生了之后，一出生就立马得进行手术了。那这么小的孩子给他进行手术，会不会比如说风险特别高，甚至有一些爸妈担心这手术之后会不会影响到宝宝以后的这种生长发育啊？ 对于产前就发现的重度肾积水，比如说他肾盂前后径超过3公分以上，因为这类的肾积水，他其实他正在承受着压力，如果不早期的解除梗阻的话，是对肾功能造成损害的。出生后尽早做手术，因为现在外科的技术和麻醉的技术都已经发展了非常的好。 嗯。 早期手术对孩子来说没有太大的风险。 哦。 我们尽早手术，并且可以保护他的最大限度的保护他的肾功能。 哦，好，那也就是说其实我们越早进行干预，越早进行治疗，其实对于宝宝整个的这种生长发育是越有利的。 对。 嗯，反而不会影响到他的生长发育。 好， 那接下来也想问一问这个周主任，有听众朋友在我们的微信上想问问您，想问问说这个到底什么样的原因会导致孩子出现这种泌尿系统的畸形，是因为缺什么微量元素吗？在怀孕的过程当中这个有研究吗？ 是因为主要是因为宝宝在怀孕期间发生这些泌尿系先天性畸形，主要还是与母体的内环境的因素，还有遗传的因素，还有我们目前的环境污染等等这些因素有关系。 嗯，咱们具体来说是吧，比如说和妈妈的这个内环境指的是什么，是微量元素的缺乏，还是说本身的一些妈妈的这种基础疾病或者是代谢问题？ 这个内环境因素现在就说是也不太好评估，比如说现在泌尿系先天性畸形它本身就有一定的发病率，它是在胎儿发育的过程当中暂时发生了停滞，所以说导致这些泌尿系统先天性畸形的发生。 那也就是说具体的原因，比如说就像我们说这种神经管的畸形，我们知道补 充叶酸 可以预防，但是对于泌尿系统我们 现在还没有找到确实的原因，但是知道尿道下裂，知道与环境中的雌激素高有关。 和雌激素高有关。 对。 所以说也提醒一下我们这些新手爸妈们，其实在怀孕的过程当中，现在还没有什么特别明确的研究，或者说这种证明告诉我们说补充哪种元素可以预防宝宝的这种泌尿系统畸形。我们最重要的还是应该在孕期整个过程当中做好孕检，我们提前去早发现它，如果真的有这方面的问题，咱们早干预早治疗，对于宝宝整个的生长发育都是有好处的。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专家和大伙来说一说不可小瞧的儿童泌尿系统畸形，大家伙有什么想说的想问的，都可以随时和我们的专家进行交流和互动。下面让我们稍事休息，节目的下半段我们会继续和大伙来说一说儿童的泌尿系统畸形。下面让我们稍事休息，节目的下半段我们继续。 高等学校招生制度改革之后，一个人才辈出、群星灿烂的新时代必将很快到来。 40年前，伟人的抉择改变了我们的命运。 这是高考给我们带来了这个历史性的转变。 40年后，我们的抉择照亮民族的未来。 胡杨是要在沙漠前的紧张，身后是城市，是尊重，是金山绿水。 天地人，家国情。改革开放40年，融媒体报道，三代人的求学梦。 你知道吗？董酒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酒1258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酒1258严守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 董酒1258遵循5年酿造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1258。

我的宝贝宝贝，给你一点甜甜，让你今夜都好眠。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欢迎各位听众各位网友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我是节目的主持人曹宇。在今天的健康加油站节目当中，为您安排播出的是向幸福出发系列节目，本系列节目由北京城市广播与北京市计划生育服务指导中心联合制作播出。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为大伙儿邀请到了陆军总医院附属八一儿童泌尿外科的主任周辉霞周主任做客直播间，和大伙儿一起来聊一聊不可小瞧的儿童泌尿系统畸形。在节目的上半段，周主任告诉我们说，儿童泌尿系统畸形其实有很多的这种疾病，比较常见的有肾积水，甚至小男孩的这个我们说隐睾，都是我们说泌尿系统畸形的临床表现。有一些我们从外观上能看到，有一些从外观上看不到，所以说就要提醒我们的这些新手爸妈们，一定要在宝宝出生了之后，甚至在产检的过程当中，咱们就得留心的去观察和发现了。在节目的下半段，我们也会继续邀请周主任和我们来说一说，这个儿童的泌尿系统畸形如果发现了，存在了，我们到底怎么办？我们有没有一些方法，比如说去预防这个儿童泌尿系统的畸形出现呢？大家伙有什么想说的想问的，都可以随时和我们的嘉宾进行交流和互动，也不要忘了参与我们今天的有奖互动问答。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有奖互动问答题目是这样的，儿童的泌尿系统畸形对于以后的性功能会不会造成影响呢？会或者是不会？如果您知道答案的话，现在就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健康哦，我爱问医生，来参与到有奖互动问答。节目结束之前呢，我们会选出两位幸运的听众朋友，送出我们的健康控油小油壶一个。如果你想要获得我们的奖品，现在就抓紧时间参与到节目的有奖互动问答吧。 哒啦啦啦啦啦。 好的，周主任，下半段我们继续来和大伙儿来说一说关于儿童的泌尿系统畸形。在节目的上半段，我记得您跟大伙儿介绍了儿童的泌尿系统畸形，这个小男孩的发病率更高一些，小女孩相对来说低一些。那有一些爸妈们就想问问哈，微信上就有朋友在问说，如果产检的过程当中发现了畸形，这个时候都要手术，比如说进行干预吗？还是说可以这个时候补充一点什么，让孩子继续恢复正常的发育？刚才我们上面提到了说，国外有一些这个比较先进的技术手段，在怀孕的过程当中，宝宝还没出生就可以通过手术来进行干预。 对，现在通过手术干预的疾病只有就是比较重的后尿道包膜，因为就是比较重的这一类严重威胁宝宝生命的这一类， 只有这一类泌尿系统畸形会干预。 对，需要产前干预，其他的比如说肾积水啊，膀胱输卵管反流啊，像尿道下裂啊等等，这些疾病都是出生之后再进行，根据他的病情的轻重再进行手术时机的选择进行干预， 就可以了， 都不需要在产前进行干预的。 也就是说很多的这种畸形的项目我们并不需要特别的担心哈。 对， 那是不是也回答了他第二个问题，就是说用不用在怀孕的过程当中补充一点什么样的物质让他恢复正常发育？ 但是目前的话还没有说能够补充，研究还没有发现说补充什么物质能够预防这类疾病的转归。 所以说其实我们更重要的应该是早发现早治疗，因为我们没有什么特别好的这种预防的手段和方法哈。您也提到了说儿童的泌尿系统畸形这个畸形啊和很多的遗传因素有关。那是不是意味着比如说爸爸妈妈其中有一个有过这种泌尿系统的畸形，宝宝相对来说患病的几率就会比较大？ 像尿道下裂他们有家系的发现。 有这种家族病史的问题。 对的，有家族病史的。肾积水目前还没发现。 好，我们继续来看，有听众朋友在我们的微信上慢慢想问问，说自己家的孩子两岁了，前几天呢无意发现这个蛋蛋一个大一个小，也就是睾丸一个大一个小，想问问这是什么情况，什么原因造成的，应该如何治疗呢？这算是我们说泌尿系统的畸形吗？ 蛋蛋大一个小，一个大一个小有两种情况。一个就是我们刚才谈到的隐睾。这就是说一侧蛋蛋一个大一个小，有时就是蛋蛋一侧偏小，那么就是我们说的隐睾。另外一种情况就是鞘膜积液，就是一侧偏大。那么鞘膜积液的发生呢，就是我们就是通过腹腔到阴囊一个管，我们叫它鞘状突没有闭合。如果这个鞘状突大，就表现为肠内硬物肠道肠管掉到阴囊，就不是疝气。如果说这个鞘状突比较细它就是腹腔的液体掉到阴囊，这样就叫鞘膜积液。一般像鞘膜积液三个月内有自行好转的可能，所以说如果三个月没有 没有自愈的话，就建议尽早手术， 嗯， 以免对睾丸发育造成影响。 嗯， 如果是疝气，如果是肠管掉下来了，超过3个小时，如果不能回去，或者说触痛，有摸它有触痛，并且还伴随着孩子的呕吐，那有可能这个疝气就前顿了，就希望家长能够尽快到医院就诊。 嗯，也就是说有可能这种三类疾病都会造成我们说孩子的这个睾丸我们看起来一边大一边小。 对，阴囊呢一边大一边小。 嗯，但是其中这个是都算是我们说这个泌尿系统的畸形吗？还是说其中只有某一类算？ 它其实是算阴睾是生殖系统泌尿生殖系统的畸形。 啊、 嗯。鞘膜积液和疝气它是算腹壁的畸形。 哦，腹壁的畸形。 对。 嗯。那如果出现了这样的这个情况的话，这个他说孩子已经2岁了，那您帮他初步判断有可能是三类原因，但具体是哪种因为我们没有看到， 对对对， 没法给您做出一个具体判断哈。他还想问问，如果发现了该如何治疗啊？像这种您刚才说的，如果是我们泌尿系统畸形这个范畴之内的，就是说阴睾有可能是这个问题的话，该如何治疗啊？ 阴睾如果确诊的话，要半岁到1岁之内尽早手术、 嗯、 最迟的手术年龄不能超过2岁。 这个孩子已经2岁了。 对，所以说要尽早去手术。因为研究发现，如果超过2岁以后的手术，这个睾丸就发生了不可逆的改变。 哦、 会影响，如果特别是双侧会影响他的这个生育。 嗯、 哦。如果是手术的话，现在都可以做微创手术，就腹腔镜的手术。 嗯， 创伤很小，恢复也非常快。 哦，好，刚才您提到了，如果这个手术的时机比较晚的话，错过了最佳期，有可能会影响到我们说以后的这种生育功能。那是不是也意味着很多的我们说这种孩子的，泌尿系统的畸形都有可能会影响到以后的这种性功能或者生育功能呢？ 那没有。基本上对性功能是没有影响的，泌尿系统的畸形对性功能没有影响， 对性功能不会有影响。 对对对， 这其实也是揭示了我们今天有奖互动问答的这个题目啊，我们的儿童泌尿系统畸形不会对性功能造成影响，但是有一些我们说这种生长发育的过程当中还是会对孩子造成影响的，所以说我们一定得早干预早治疗它。嗯，网友太阳照常升起说，前2天陪妻子产检，发现了有胎儿肾积水的情况，想问问胎儿肾积水是不是就说明孩子出生了之后一定得给孩子做手术啊？刚才我们提到了这个胎儿肾积水的情况，比较严重的，您就说了，这个出生第一天，刚一出生就得手术，那是所有的肾积水都要通过手术来治疗吗？ 不是， 嗯， 一般来说，产检时发现孩子肾积水，建议他进行产期也进行严密的 B 超监测。 嗯。 最新的研究表明呢，如果孩子出生前的就是第三妊娠期，就是出生前最后一次 B 超，肾盂前后径如果大于1.8公分，或者出生后七天左右的 B 超，肾盂前后径1.6公分，如果同时满足这两个条件的话，基本上这个孩子就是可以确定是需要手术的。 啊、哦， 如果不满足这个条件的话，出生以后进行 B 超的监测就可以。 嗯，那出生 B 超的监测，也就是他有可能会有自愈的希望吗？ 有可能，但是呢，就是说长期的随访研究表明，就是即使是轻度的肾积水，在生长发育过程中，或者10年或者十几年以后，或者20年以后，也可能会发展成重度的肾积水，所以我们一定要去。家长要有意识，就是说我们一定要就是定期的 B 超进行身体的体格检查。 哦，那也就是说对于发现了有肾积水的这些宝宝们来说、 嗯、 在怀孕的过程当中我们要注意观察，出生了之后看看有没有满足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两个条件。 对。 如果同时满足的话就要手术干预。 对对对。 但如果比如说只有一个满足，或者说这两个都不是特别的满足的话，这个时候还是以观察为主。 观察为主。 嗯、有一些情况宝宝可以自行的我们说恢复正常。 对对对对。 但是如果不恢复正常的话，我们比如说观察的话，这个观察的周期或者是频度大概是什么样的比较合适？ 如果说观察一般是2岁内，如果说他的肾盂没有分离了， 嗯， 这个时候以后我们平常观察2岁内就是每3个月要做一次 B 超，如果2岁内比较稳定，以后可以变成一年做一次 B 超， 一年做一次、就是、 对，还有一类就是我要强调的，就是说产检发现的双侧肾输尿管积水这种情况，我们出生以后就是要排除，在排除膀胱输尿管连接部梗阻 输卵管膀胱连接部梗阻之后，一定要排除后尿的瓣膜，因为前期我们也提到了，后尿的瓣膜是一类严重威胁，就是这个孩子生命的一类疾病。很多孩子早期没有进行重视，到生长发育期就开始肾功能衰竭了，尿素肌酐都高了，所以这时候后悔晚矣。所以说这个时候出生之后，我们一定要做排尿性膀胱尿道造影和膀胱镜检查，来诊断后尿的瓣膜。 哦，这也就是说在孕期我们产检过程当中发现了这样的积水的情况。 对， 在宝宝出生之后还有这些检查项目，是提醒家长应该给宝宝做一下的。 对对 对。 好，我们继续来看王女士想问问您，说孙子两岁了，感觉包皮有点长，翻上去之后呢没有办法露出这个我们说龟头，想问问这样的情况是不是需要做尽早的做包皮环切术来进行治疗呢？ 那么刚听网友的描述的话，他是包皮过长合并有包茎。如果说确定是包茎的话，是建议尽早手术。这样的话就是以为护理方便，减少一些包皮龟头炎的发生。但是做包皮手术，包皮虽然是一个小手术，但是呢必须得提醒家长，比如说孩子的包皮包茎合并有阴茎外观短小的话，它这一类疾病它就不是单纯的包皮过长和包茎，它其实是一类是隐匿阴茎。隐匿阴茎的手术方式跟包皮是不同的。因为有很多包皮过长和包茎这一类的孩子，就是不是到专科医院进行手术，就把它当成其实是隐匿阴茎，就把它当成包皮包茎做了，就把包皮切了。但是呢隐匿阴茎它是因为阴茎埋藏在皮下，外观显得是包皮长，其实它不是包皮长，它是那因为阴茎体手术后阴茎体一显露，包皮就不够了。所以说像这类孩子的话一定要谨慎。 也就是说得去正规的医院， 对，到正规的医院 判断一下到底是 什么问题，到正规的医院小儿泌尿外科找专科医生就诊。 好，那也想问问比如说像这种包皮过长或者是包茎的问题，可能对于很多家长来说，这个相对跟我们今天讲的这个泌尿系统畸形来说的话，相对来说大家伙熟悉一些哈。那也想问问这些算是我们说泌尿系统的这个畸形吗？算是这方面的问题吗？ 它是算一包皮的分布的畸形。 也算是这个畸形的一种， 对对， 但不是泌尿系统的这个畸形哈。那这个问题刚才这个周主任也说了，也应该去早干预早治疗。那这个是越早越好吗？有些家长说是不是宝宝这个时候还没有成年然后做是比较好，有些家长说是不是得宝宝稍微长大一点，六七岁了以后再做，这个有时间的考虑吗？ 其实对于包皮环切术这个手术现在就是争论非常的大。像欧美国家很多，就是像美国他做包皮环切，他是将这一类出生之后出生就进行包皮环切手术，他将这个手术出生时候做手术已经纳入了他们国家的医保。就是如果出生就做的话就可以就不要家长交钱。如果你错过了这个时间做手术，就是家长要自费。所以他就是一名，因为有研究表明尽早的做包皮环切可以减少龟头炎的发生，并且还会预防这个阴茎癌的发生。所以说就很多国家把这个已经列为出生就进行手术。但是呢也有研究认为这个包皮这个包茎它有利保护龟头，是吧，它那个如果说三岁不缓解再进行手术，所以说这些争议是很大的。但是以我们国家现在的国情来看的话，我们觉得三岁如果说龟头还不能外露的话，进行手术是一个比较 合适的 时 间。那你想问问，如果孩子有这种包皮包茎这种比较常见的这种临床的症状的时候，也想问问，如果护理不到位或者没有及早的干预，有没有可能反而会影响到我们比如说看不见的这些我们的生殖系统，或者说我们的这种泌尿系统，有可能吗？ 如果说他合并有泌尿系统畸形的孩子，比如说后尿的瓣膜，如果有这样的疾病的孩子，他有包茎的话，会加重我们，会导致我们这个泌尿系统感染的频发。所以说像后尿的瓣膜这一类疾病，在治疗的策略上就是已经说了，就是要尽早做包皮环切手术。但是对一般正常的孩子来说，包茎包皮的局部的这个炎症或者护理不当也不会导致泌尿系统的畸形， 泌尿系统的问题， 它只是说导致龟头局部的一个炎症啊，龟头的刺激啊，导致一个龟头的纤维化。 好，李先生打来电话想咨询您，说宝宝一个多月了，男孩，之前呢查出了先天性的尿道下裂，医生说这种手术，说这种疾病治疗的手术有很多种类，不知道想问问您这个 婴儿的尿道下裂应该选择什么样的手术？还想问问一两个月的宝宝这个时候能够做手术吗？ 对于尿道下裂的手术方式，确实发展从近100年来发展的话，有非常多的手术方式。为什么有这么多手术方式呢？是因为觉得没有哪一种手术方式能够很完美的解决这个尿道下裂， 还没选出来最好的一种。 但是呢，近十年来，大家公认的就是，有一两套系统了，就系统化的手术可以将尿道下裂做得比较完美。但是总体来说，尿道下裂它是个非常精细的修复手术，学习曲线也是非常的长。所以说建议这些家长，如果确实是有尿道下裂的这些孩子的家长呢，也是要到正规的专科的儿童泌尿外科找专科医生就医。因为这个专科医生，的这个手术的尿道下裂术后的并发症要明显就是低于一些没有受过专科训练的这些医生的手术的这个并发症。 所以说对于这种尿道下裂的这种手术修复，我们还是建议大家尽早的去这种医院，去让医生根据孩子具体的状况来选择一个适合他的这种手术类型。 对对对， 因为现在种类非常的多，可能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跟您说这个手术现在是用的比较多的，但用的最多的不代表是最适合您家宝宝的。 对， 那比如说一两个月的宝宝，对于这种宝宝的 一两个月建议，因为我们建议是六个月。 哦，六个月半岁。 六个月半岁以后，如果小鸡鸡发育的条件可以的话，半岁就可以进行手术。 半岁就可以。 尽量在学年前完成他的手术，就是避免对他心理的影响。 好。其实很多的家长都会有一个困惑和疑问，这样的孩子如果有这种泌尿系统的畸形，但是我们从出生那天开始可能就每天都需要开始排尿，都需要这个我们说上厕所，那孩子有一些手术，比如说像您刚才介绍的，像这种尿道口的这个尿道下裂的手术，可能得半岁以后然后我们再观察做，那这中间可能还存在着一个我们说窗口期，那这段时间会不会对宝宝的健康什么的造成影响？ 这个尿道下裂对他的生长发育健康没有影响。 没有影响。 对对对。 但是有一些我们说这种泌尿系统的畸形是 有 可能造成影响的。 对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那比如说哪些是需要我们及早干预，发现了就及时治疗，不要再等了。 比如说重度肾积水这类疾病，就是我们如果说是发现了就要到医院去分级。如果属于重度就是需要 立刻手术的。 还有后尿的瓣膜，就是产前我们就要严格监测，等出生当天就得进行得到有效的干预。 好还有这个一个微信的网友说，儿子从小呢总是尿床，现在已经快6岁了，但是现在依然是每周尿床2到3次，说也没有别的什么地方不舒服，也没有发现什么异常的情况，想问问您这有没有可能是泌尿系统出了问题，需不需要到医院检查一下？ 那肯定需要，因为尿床它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疾病，它有可能是泌尿系统畸形的一种表现，也有可能是内分泌的一种表现，所以说要他到医院去先做一个泌尿系统的 B 超，再做个尿动力评估一下，还有没有是膀胱功能的异常。 我记得您在上半段节目的时候说到，就是孩子如果有泌尿系统的这种畸形，有可能会出现尿尿比较费劲儿， 对， 然后呢或者是尿不尽的这种情况。 对， 这个孩子是尿床，按道理应该说排尿是没有问题的，依然有可能是泌尿系统的畸形吗？ 对，也有可能。 那有可能是比如说哪种畸形会对应着有可能会造成尿床的情况？ 尿床比如说我们像神经元膀胱这类疾病，因为它我们今天介绍的是比较常见的，还有很多不常见的一些疾病，都会表现为，还有膀胱功能的异常都会表现为尿床。 好，所以说尿床是一个比较复杂的这个情况。 对对对， 也有可能和我们的泌尿系统的畸形有关系。 对对对， 就提醒家长注意了，尤其是6岁的孩子这么大年纪了，按道理是不应该有尿床的情况的。好，那今天节目时间有限没有办法回答所有听众朋友的问题了，节目最后呢也请周主任跟我们说一说自己的出诊时间吧，在节目之外如果大家伙有问题的话还可以找您咨询和交流。 我的门诊时间是周一上午8:30到12:00。

可以确定你会带着我朝对的方向前进。把这份爱收好。